追日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个巨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夸父。他在地上一坐，就像一座大山。他一站起来，不得了，脑袋碰着天上的云彩了。他的两条腿很长很长，一步就跨过一条大河，跑起来，飞鸟也追不上他。他看见太阳早上从东边升起，傍晚从西边下山，心里想，要是把太阳搬到地上来，那就没有白天夜晚了，这该多好啊！对，我一定要追上太阳，把它搬到地上来。夸父朝着太阳跑呀跑呀，跑得快极了，眼睛一眨就跑了1000多里路。他跑呀跑呀，一直跑到太阳下山的地方，红彤彤的太阳就在眼前了。夸父多高兴啊，真想一把抱住他。可是太阳像个火球，呼呼地直喷着火焰，把夸父烤得口渴极了，要是再不喝一点水，他就要干死了。他跑到黄河旁边，弯下身子，一口气就把黄河的水喝完了。他走到渭河旁边，弯下身子，一口气又把渭河的水喝完了。他喝了那么多的水，还是很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想起来了，北方有一个大湖，大湖里的水像大海的水一样多，可够他喝的了。他赶快向北方跑去，哪里知道夸父在半路上就渴死了。夸父像山一样倒下来，轰隆一声，把大地也震动了。夸父的手杖掉在地上，一会儿就生了根，再一会儿发了芽，抽了枝，长成一棵桃树。过了几年，这地方就长出了许许多多的桃树，结的桃子又多又大，一摇一包蜜甜的水。可是夸父留下的桃树留给像他一样热爱光明又很勇敢的人，他们路过这儿，口渴了，摘几个桃子吃，就不渴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